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71集，格雷亚握着短杖的手柄对唐默露出一个优雅的笑容，他拿着短杖，似乎打算让这根细小的拐杖在唐默的身体里搅动。正在此时，一道愤怒的吼声从唐默的身后传来，格雷亚脸色一冷，侧身避开这个拳头。 格雷亚，你这个无耻的小偷！ 红色的身影一脚踹在墙上，红桃王后再次举起拳头，用力地砸向金发混血儿。格雷亚不敢大意，他直接拔出短杖。唐默吐出一口血，腹部涌出大量鲜血。红桃王后缠上了格雷亚，李妙妙借机跑过来。傅文铎的伤势也很严重，可比唐默的情况好许多。李妙妙检查后发现， 他的短杖有问题，血根本止不住。 地球上线后，玩家的身体素质得到大幅度提升，尤其是唐默这种高级玩家，被利刃捅穿腹部根本不是致命伤，可是被马戏团团长的短杖刺穿的伤口竟完全无法愈合，鲜血从唐默的嘴里不断流出。唐默忍住疼痛，冷静地说， 那是个很厉害的道具， 能够不被马赛克的大火柴点燃，能够在真理时钟的房间里不受限制，他早就该知道的。怪奇马戏团团长的实力绝对属于狼外婆那个级别，他的武器也绝不可能那么简单。傅文生的矿泉水根本治愈不了这个伤口，李妙妙咬紧牙齿，眼神不断变换，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。五秒后，他双手按在唐默腹部血淋淋的伤口上，瞳孔里泛起白色的光芒。很快，唐默发现自己的疼痛感越来越轻，他抬头一看，李妙妙的脸色瞬间煞白。当唐默腹部的伤口愈合后，李妙妙吐出一口鲜血。身为医生，当伤口在他身上后，他确切知道是什么情况。 被那根拐杖碰到的地方正在腐蚀，大概是被浓酸腐蚀的感觉，所以伤口才无法愈合。 随着鲜血的流失，李妙妙的脸色越来越白。傅文铎从鸡窝里拿出五瓶矿泉水全部递给他，李妙妙明白这是某种道具，打开矿泉水瓶全部浇在自己腹部的伤口上。第四瓶矿泉水全部浇完后，李妙妙喘了口气， 稳住了。虽然我实力弱，但我的异能让我拥有比你们都强的自愈能力，上次头被大鼹鼠咬断了两只手一条腿，也都是我转移伤口重新长出来的。 话虽如此，李妙妙的情况还是很恐怖，赵小飞也在一旁帮忙。唐默确定李妙妙没事后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立即转头对傅文铎说， 你也被那根拐杖刺穿了手臂。 傅文铎镇定地说，没事，应该不是所有被那根短杖刺中的东西都会被腐蚀。 傅文铎手臂上的洞还没愈合，但是已经止血，唐默这才冷静下来。而另一边，红桃王后和格雷亚已经把钢铁堡垒打成了钢铁废墟。 啊！你这个混蛋、小人、贪财鬼，把我的宝石月亮花还回来！ 红色的身影用力一脚，便踩裂了薛定谔的钢铁墙壁。小黑猫气急的喵喵直叫，可那两个正在打架的人却根本不给他面子。格雷亚拿着拐杖，不停地抵挡红桃王后的拳头。红发萝莉暴躁极了，攻击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两人打得不分上下。忽然，红桃王后的拳头砸裂了一堵墙，格雷亚的拐杖也劈裂了另一边的墙，钢铁堡垒发出一道奇怪的嘎吱声，一直在怒骂的薛定谔顿时停住声音。下一秒， 我的堡垒要塌了，快跑啊！ 唐默反应极快，一只手抱住重伤未愈的李妙妙，拔腿就跑， 傅文铎也毫不犹豫地把另一个还没反应过来的女玩家扛在肩上，两下就跑出了钢铁堡垒。在四人一猫还有中年管家跑出大门后，轰隆一声巨响，薛定谔的钢铁堡垒彻底化为废墟，红桃王后和格雷亚全部被埋在沉重的废墟之中。 他们不会死在里边了吧？ 小黑猫心疼极了，哭唧唧地围着钢铁废墟直转。听到赵小飞的话，他瞥了他一眼。 那两个变态要是真那么容易死，我的钢铁堡垒他一座算什么？我再免费送他们一座。 仿佛为了应和薛定谔的话，废墟中央一块大石被人一脚踹飞，漫天的灰尘扬起。当众人看清楚废墟中央的情况后，他们齐齐愣住。只见个头矮小的暴力萝莉直接骑在了格雷亚的身上，两条小短腿环住他的腰，举起拳头就往那张苍白俊秀的脸上砸。 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臭小偷！ 你这个一点都不输你的臭小孩。 好像小孩打架，他们打得毫无章法，已经变成了单纯的互殴。除去那恐怖的实力，这看上去完全像菜鸡互啄。两人实力相当，把钢铁堡垒打废了都没怎么受伤，但因为这种完全没有形象毫无技巧的扭打，红桃王后的拳头终于砸上了格雷亚的眼睛，打出一个黑眼圈，格雷亚的拐杖也把小女孩击飞。红桃王后落到地上后正准备再上，格雷亚立即举起手做暂停手势。 臭小孩，你等一下，要打可以，反正你的宝石月亮花我早就卖给香蕉酒馆当制酒底料了，但是先让我杀了他们，我允许你吃他们的肉。 红桃王后停住动作，转身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众人全部惊住。唐默握紧小阳伞，警惕地盯着一头乱发的红发萝莉。格雷亚见有停战的希望，说： 那个是傅文铎，你知道的，地底人王国最受欢迎的偷渡客，一直排在我最想吃的人类玩家的榜首。那边那个也是个实力强大的人类，吃了他们，我们俩的实力都会有所提升。 红桃王后舔了舔小虎牙。 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 李妙妙紧张起来，小声说： 不会吧，不是已经没有问题了吗？ 她以为唐默拖延时间就是为了等红桃王后帮忙，然而事实上唐默根本不认识红桃王后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。当发现李妙妙的主线任务和自己并无差别后，唐默便使用无限非概率怀表检测自己通关这次攻塔游戏的概率，答案是无限接近于零。这也是唐默怀疑格雷亚身份的原因之一。从那一刻开始，唐默一直尝试使用无限非概率怀表，希望通过这只古怪而不听话的怀表找到通关方法。幸好这一次他的运气还算没那么差，在画个圈圈诅咒你的异能加持下，无限非概率怀表被触发，红桃王后突然出现与格雷亚对上。可是现在红桃王后似乎要与格雷亚统一战线，唐默的大脑飞速运转起来，心中各种思绪，表面上依旧十分冷静。这不对，无限非概率怀表触发的事件是唐默傅文铎可以顺利通关，这个事件已经被触发了，不该发生意外。难道还有其他什么黑塔怪物会出现？唐默想不到哪个黑塔怪物会出来帮自己。不过下一秒，红桃王后便给了他答案。红发的小萝莉理了理自己被格雷亚揪乱的头发，哼了一声： 吃了他们我确实能变强，不过垃圾格雷亚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话？ 格雷亚眯了眯眼： 你不想吃他们，这不影响你和我之间的恩怨。 红桃王后忽然伸手指向唐默： 他身上有三种味道。 这话落地，全场所有人连自认黑塔万事通的薛定谔都愣了一下，小黑猫鼻子动了动： 什么味道？我怎么没闻见？ 第一，他身上有马赛克的味道； 我的好朋友马赛克每年到了精灵大草原动物交配的美丽季节，我和马赛克都会一起去秋游。他放火，我吃烧烤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他身上有马赛克之吻的味道，他是马赛克的朋友，也就是我的朋友。 唐默万万没想到，那个莫名其妙的马赛克之吻居然会在这种时候起作用。但紧接着，红桃王后的目光变得恶狠狠起来，她瞪着唐默。 可是，他的身上也有我的宝石月亮花的味道。你也是个该死的小偷，居然偷走我的宝石月亮花。这一点，我因为你是马赛克的朋友就算了，但你也别想我帮你，你这种无耻小偷不是我的朋友。 李妙妙、赵小飞立即紧张起来，唐默和傅文铎却依旧淡定。他们知道红桃王后还没说完。红发萝莉双手环胸，脸上升起一抹可疑的红晕，她用力地咳嗽一声，粗着嗓子说， 我身为高贵的红桃王后，宝石城堡的所有者，脚踢格雷亚，拳打狼外婆，连圣诞老人见了我都要说句高贵的红桃王后。 薛定谔小声嘀咕， 真不要脸。 红桃王后的脸越来越红， 这么高贵的我才不是小屁孩，所以我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喜欢吃糖。我最讨厌吃糖了，一点都不喜欢，吃糖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的。 听了这话，在场所有人全部懵逼。薛定谔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情报网，他竟然不知道红桃王后喜欢吃糖。格雷亚也脸色微变，他觉察到了一丝不对。另一边，唐默明白了红桃王后的意思，他仔细回忆自己身上到底有什么味道，能够让红桃王后说出这句话。下一刻，他双眼睁大，表情怪异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普普通通的金色糖果。红桃王后看到这颗糖，立即头一扭， 我才不会喜欢吃糖呢，哼。 道具，一颗非常普通的金色糖果，拥有者唐默，品质垃圾，等级一级，功能，一颗被兔子先生珍藏了36年的糖果，或许有谁会很喜欢吃它，当然它更有可能早就发霉了。限制五，一颗糖你也没法用它杀人。备注，唐默以为自己赚到了，他万万没想到你兔爸爸还是你兔爸爸。 感谢兔爸爸。唐默走上前，将手里的金色糖果递到红发萝莉面前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